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呢，有不少人呢形容呢，就是它是福尔摩斯式的修道院谋杀案侦探小说。看的时间呢，也都有不少的意见就说呢，看到呢都会相当头痛的，有部分的读者包括埋我添。 咁你包括埋我啦，不如可能各位听众都会觉得有啲对照啊。之前我哋讲好多短篇啦，咁、但系咧节目嚟到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唔知点解要虐待下自己啦，吓就睇啲好复杂嘅长篇。咁我哋今次咧拣嚟嘅咧就系意大利作家 Umberto Eco 安伯托艾可， 系啦，安伯托艾可嘅一本80年代出嘅小说啊，咁亦都系可谓 Eco 即系呢一个作家咧最出名嘅一本作品， 亦都是他第一本的作品添， 是好犀利，即是第一次写小说呢，就是写出了这本经典《玫瑰的名字》Name of the Rose。这本小说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啦，都几长的，是吗？ 500多页 ，计埋个注释呢，可能有600多页 。 600多页。为什么一本小说又会有注释呢？当然就跟 Eco 的身份有关啦。咁刚才我们讲下这位意大利作家艾可呢，他虽然在1980年呢出版了这本小说的处女作，但其实呢他亦都是一个好有经验的学者，是一个符号学大师啦，我哋而家咁样讲。咁佢写过有一啲专研嘅学术作品，譬如话符号学理论啦、读者的角色啦等等，呢啲好经典嘅哲学或者系文学理论嘅著作。咁所以佢写呢一本《玫瑰的名字》嘅时候咧，佢已经唔系一个小说嘅新手，而系咧一个好有经验嘅学者。咁甚至乎咧，亦都用咗好多符号学啊，佢钻研嘅学科啦，里边嘅符号咧，去写出呢一个中世纪欧洲历史。史文化背景好丰富嘅小说，小说系有啲长，系睇得辛苦，但系咧亦都大有人在睇嘅人，咁就系因为呢本小说系非常之畅销，系嘛？ 全球嘅总销量已经超过3000万册啦。 系啦，咁点解呢3000万册嘅买书嘅人呢会去睇一本即系600多页、好多注释、充满住好多欧洲历史文化背景嘅小说呢？当然，除咗佢真系一本引人入胜嘅侦探小说，你可以咁睇下，有一个推理嘅元素喺度。简单嚟讲，呢本书嗰个形式咧，的确系好似系嗰种谁是凶手式嘅侦探小说。咁甚至乎系吸引到有人将佢改编成电影啦。1986年，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就有一部电影就系叫做《Name of the Rose》咧，系由 Sean Connery 吓，即系新康纳利主演。咁我觉得都几称职噶吓，即系令到我对于主角吓 William 吓呢个修士咧，系一个好有型嘅形象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要去比较嘅话咧，电影咧的确冇办法完全呈现呢600多页嘅小说嘅复杂性啊。咁所以佢真系只可以咧拣咗里边嗰个主要嘅骨干啦，即系话揾凶手嘅过程啦，嗰、那个连环嘅僧侣被谋杀嘅骨干咧，去做嗰个电影嘅主要嘅故事情节。咁但系咧，头先我哋讲过啦，一本咁长嘅小说去讲一个凶杀案咧，又系由一位符号学嘅大师学者去写嘅咧。佢一定咧就唔系咁简单去讲一个故事嘅，咁而系喺成个中世纪背景嘅侦探推理小说嘅过程之中咧，我觉得佢系讲紧一个读文学嘅方法嘅故事，咁所以都几啱我哋遇见文学去思考嘅，即系我哋成日要碰到咁多文学嘅书，其实咁点样去揾个答案咧？吓，或者系呢本书其实要讲乜嘅咧？好似好基本嘅问题，好低层次嘅问题啦。但其实我哋面对每一本书都系要问嘅吓，呢本书讲乜咧？我点解要睇咧？睇完之后会点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推理过程，好似一个即系我哋要揾凶手嘅过程啊。咁不过咧就系而家系要揾意义咁样咧。咁所以符号学其实都系 件咁嘅事吓，就系话点解一个个一粒粒嘅字，会令到我哋觉得所有世界嘅知识啊，好多悲欢离合、引人入胜嘅故事咧，都系由呢啲嘅符号咁样排列出嚟，我哋就得到咁多嘅思考咧。咁所以我觉得《玫瑰的名字》除咗推理故事本身之外咧，其实佢更加引人入胜嘅一点咧，就系呢一个咁特别文字嘅世界嘅嗰个意义系点样产生嘅问题。咁我哋先讲翻个简单嘅故事框架啦。玫瑰的名字嘅故事咧，就发生喺一个中世纪嘅意大利修道院里边嘅，即系1300几年到1400几年嘅转折啦。咁而呢一个转折咧，其实都几特别噶吓，即系有人认为系一个中世纪转向文艺复兴嘅思潮嘅时期。咁所以咧，好多教会嘅规条同埋一啲对人性美学嘅醒觉咧，系就喺呢个时候冲击，都成为咗呢本书嘅好重要一个背景。咁个男主角咧就系一个方济各会嘅修士，咁佢就叫做威廉，全名就叫 William of Baskerville。呢个名咧，如果中意福尔摩斯嘅人咧，就一定会叮一声吓，会有一个灵感噶啦吓。咁就系福尔摩斯嘅其中一篇嘅名著《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咧，即系嘅名嗰度嚟嘅。所以咧，呢个男主角一出场，虽然佢系一个方济各会嘅修士，但系咧你已经觉得佢有啲 Sherlock Holmes 嘅影子喺度啦。咁佢的确咧有呢个能力嘅吓，佢观察力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亦都好多人咧请佢去调解罗马教会啊，即系嗰啲宗教嘅纷争啊。而佢今次咧，同埋一个随从小修士啦，就系阿德索 Edsel 咧，就去到意大利北部一间嘅修道院去工作。就啱啱呢个修道院咧发生咗一宗嘅命案，有一个僧侣死咗。咁而且咧喺佢哋嚟到之后咧，就接二连三有唔同嘅僧侣遇害啦。咁所以呢个威廉修士咧，佢精于呢个逻辑推理嘅人咧，就受呢个院长所托，要调查呢件事啦，将呢一连串嘅僧侣死亡嘅事件咧，要去揾出嗰个真相同埋真凶。最后佢发现咧，呢啲嘅死亡咧，原来都同一个同死亡好似冇乜关系嘅地方，同一个图书馆会有关嘅。究竟一个以藏书为闻名嘅修道院，点解会接二连三发生命案呢？就系呢本小说啦，系《玫瑰的名字》要揭开嘅秘密啦。咁喺调查期间咧，其实呢个主角咧，威廉咧就发现咗一个关键，唔单止同图书馆有关，亦都同一本书有关，就系呢个亚里士多德嘅《诗学》嘅下卷嘅呢个秘密。咁呢度又有要一个注释啦，就系喺我哋学术界里边咧，大家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嘅《诗学》咧系好特别嘅，唔系好完整嘅。点解净系会讲悲剧同埋史诗嘅咧？点解冇讲喜剧嘅咧？咁所以有人就推测咧，会唔会系一本散日咗嘅《诗学》嘅下半唔见咗？呢位《玫瑰的名字》嘅作者咧，就用咗呢个背景，假设咧呢个诗学嘅下册咧，本来喺呢一个修道院嘅图书馆里边，咁但系因为下册系讲喜剧，喜剧咧系讲笑嘅吓 ，laughter， 笑咧喺修院嘅规条里边咧就认为系一种不敬轻率吓，要禁止嘅。咁但系呢个威廉咧，当然就唔同意啦。咁喺呢一啲嘅争议里边，喺小说咧亦都有好长篇嘅关于人应唔应该笑，人系唔系由笑里边先至会得到人一种好特别嘅能力咧，还是系笑会令人咧降格变成动物啦？又或者系基督究竟喺圣经里边有冇笑过啦？啊，呢啲好详细嘅辩论咧，亦都同呢个案件有关噶。因为最后咧，呢度都唔怕剧透啦吓，就系咧佢嗰个结局咧，就同呢一个笑系会有关啦。咁就系呢个图书馆嘅馆长希望咧去消除呢个诗学对于喜剧嘅讨论嘅影响吓，就唔俾人睇。咁但系咧，佢唔俾人睇之余咧，又想惩罚呢一啲偷睇嘅人啦，所以就喺书里边咧查咗毒药，咁就令到嗰啲修士因为好奇而睇喜剧嘅呢本书嘅话咧，都中毒而死。我哋听到呢一度啦，可以理解到的确系一个谁是凶手嘅推理小说嚟嘅。咁但系我听阿秋婷你讲咧，即系个凶手一出场你就知道佢系凶手噶咯。 系啊，我有一个读者嘅敏锐嘅感觉咧，话俾我知咧，话呢一个人好特别。 系 啦，因为佢系失明嘅唯一一个， 系 喺修道院里边。 你见到一个失明嘅图书馆馆长，你已经谂到佢系凶手啦。我一方面要俾啲掌声啊，秋婷啦，即系话你有咁犀利吓，即系唔够一百页，你已经凶手出场就知道系佢。咁但系喺另一方面咧，我亦都做另一个尝试嘅解释啊，就系 Echo 咧，其实佢 唔介意俾你知啊，系咪？你意思系？ 系啦 ，Echo 咧，其实佢写嘅时候咧，可能佢唔系要将个凶手隐藏到最后嗰种，即系同我哋睇《东方快车谋杀案》啊嗰啲唔同吓、嗯。反而咧，佢就系可能你会估到，或者好快会怀疑到嗰个凶手，但系个重点就系查案嘅过程，同埋查案过程佢所引申出嚟嗰个意义咧，可能紧要过嗰个案情本身啦，甚至乎个凶手系边个嘅。咁所以咧，《玫瑰的名字》更加重要嘅内容咧，就系呢啲查案过程里边牵涉出嚟嘅神学啊、诗学啊、符号学啊呢一啲嘅哲学思考，譬如头先讲嘅好多嘅宗教嘅辩论啦，或者系一啲我哋叫文学上嘅象征啦，或者喺 Echo 里边咧都可以睇成一啲符号，譬如玫瑰嘅符号啊，玫瑰究竟系一种芳香嘅花，还是系有好多种引发好多诗人哲学家无限联想嘅玫瑰呢个名字，先至系最令人哋圆滑嘅咧，咁都会有好多打开呢个文本嘅方法。我哋头先讲过 ，Echo 其实佢系一个学者啦，符号学嘅大师啦，咁所以佢嘅小说里边咧，唔会简单地满足于讲一个侦探故事，或者讲一个其实读者好容易都猜到边个系凶手嘅故事，反而咧佢就系用好多嘅好似典故啦、学术论文里边嘅注释啦、真正嘅历史背景咧，去交织成一个复杂故事，想我哋。睇完之后咧，唔单止系知道边个系凶手，其实更加想我哋去问，系我哋系点样去知道呢本书系讲咩嘅咧？我哋个组织嘅案情，或者系组织出嚟对于呢个历史文化嘅反省，究竟系点样由呢一粒粒字去见到出嚟嘅咧？譬如举个例子咧，头先你讲话一出场就知佢系凶手嘅呢个图书馆嘅馆长啦，佢嘅名咧就叫做佐治，咁但系咧佢嘅全名咧同呢一个著名嘅阿根廷小说家波克斯系好相似嘅，咁所以咧，一般中意文学嘅读者一睇就觉得呢个艾可啊 Echo 咧就喺度影射噶啦。咁有人问阿 Echo， 你系咪真系影射佢咧？咁 Echo 就话我唔可以话系咪影射，但系咧，如果我要谂到一个图书馆嘅馆长，又要系盲眼，又要博览群书嘅话咧，佢个名字一定只可以叫做佐治波克斯。点解会咁咧？因为呢位阿根廷小说家咧，的确系眼睛系唔好嘅，咁佢晚年真系睇唔到嘢，咁而且亦都喺阿根廷做过图书馆嘅馆长啦，又系一个博览群书嘅人啦，更加重要咧就系其实波克士嘅小说咧系深深咁影响住艾可嘅写作风格。波克士嘅小说好出名嘅就系一个迷宫咁嘅象征啦，成日都会讲迷宫，而且亦都成日会讲图书馆嘅吓，因为佢自己做图书馆馆长，咁佢对于图书馆藏咗所有嘅智慧或者系去想象有冇一个图书馆系有晒世界上所有嘅书咧，咁呢一种嘅幻想性嘅小说咧，其实对 Echo 咧系有好多嘅影响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佢有少少好似致敬咁嘅意味啦。咁、但系毕竟呢个真系一个杀人凶手嚟，咁所以大家又觉得有啲奇怪，点解你会用呢个你咁敬重嘅作家写成佢一个咁恐怖嘅角色咧？咁但系艾可咧冇乜嘢解释到点解嘅，佢纯粹就话佢不由自主就会谂到俾佢呢一个名。咁所以头先我哋讲翻呢个推理故事咧，佢唔系纯粹推理咁简单，其实有好多 Echo 嘅文学嘅睇法。当然亦都有哲学啊、宗教啊，或者佢作为一个中世纪专家咧，对呢一啲嘅历史嘅睇法嘅。如果我哋讲翻呢一层嘅故事，头先讲过第一层就系一个推理小说，但系 Echo 咧佢嘅符号学理论里边咧，其实经常都会话文本咧系一个开放嘅文本嚟嘅吓，即系话我哋而家摆喺我同秋婷面前嘅呢本书，其实我哋两个人脑里边嗰个版本系会唔同啦，或者我哋解读方法唔同啦，我哋重视嘅情节会唔同，所以一个text 其实它不是一个固定了的，就是这些字就是只有一个版本。在这个开放的文本里面，它就用一个推理或者是找谋杀案的凶手这样的过程，去比喻我们去读一本文学作品或者看一本书的时候那个过程，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要看这本书，还有这本书的意义是怎样呢，跟我们追寻就是一个凶手的故事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在这本小说里面，当然它怎样去运用这些宗教哲学的文本是很重要，引致到很多学者写了很多论文去讨论《玫瑰的名字》里面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即是不同的 text 不同的文本如何产生新的意义。其实里面引用得最多当然就是圣经，譬如说那些被害的僧侣他们死亡出现的次序和方式，就是跟圣经里面的启示录会是相同，而另外也有很多宗教的规条，即是哲学的 嘅名著亚里士多德嘅诗学啊，头先都讲过啦。咁呢一啲嘅线索咧，佢唔单止构成咗呢一个谋杀案嘅一啲线索，其实亦都系构成咗 Echo 佢呢个文学理论，即系以小说形式所写嘅文学理论嘅线索，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呢啲读者点解相信呢一个故事系一份手稿，点解相信佢哋系真嘅咧？我哋点样组织一啲意义咧？点样喺呢个意义之外去谂出自己嘅一个解读方法咧？其实佢更加重视嘅就系呢一个层面嘅意义。咁所以咧呢度就要提到小说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意象吓，或者系一个亦都可以叫符号啦，就系嗰个好似迷宫咁样嘅图书馆啦。咁喺主角啦吓，威廉同埋佢嘅一个学生啦或者徒弟啦，阿德索咧查案过程之中咧最丰富嘅一段咧，应该就系佢哋发现咗图书馆同埋呢一啲嘅死去嘅僧侣嘅关系。咁而要夜晚潜入呢个图书馆嘅时候咧，发现佢好似一个迷宫咁样嘅结构啦，点样去揾路啦，要打开好多嘅谜语啦。第一次咧，佢哋差啲放弃揾出路噶啦，咁但系咧最后都揾到走到出嚟啦。咁第二次咧要再入去嘅时候咧，佢哋要谂呢个出路嘅时候咧，威廉就决定咧由图书馆嘅外部啊，咁啊小说就好详细讲佢点样描述吓呢个藏书阁有几多个窗啊、结构啊、建筑系点样。讲完之后咧，今次佢哋就有能力咧去揾到一个最核心嘅藏书嘅地点，从而可以破案。咁但系我觉得喺迷宫中揾出路嘅情节咧，系好丰富嘅意思喺里边嘅。当然啦，图书馆就系一个象征啦，仲要系迷宫咁嘅图书馆，就系一个知识嘅迷宫，好似圣经里边讲嘅巴别塔啊等等，就系你蕴藏咗所有嘅知识智慧喺里边。但系咧，你往往咧走入去嘅时候会迷路嘅。咁就系话有时知识太丰富吓，或者系人们太极端咁去追求嘅时候咧，都会有迷失嘅。咁但系第二咧，佢好有趣就系将呢两个角色吓，一个威廉啦吓，一个就系阿德索。咁啊，威廉系师傅，阿德索系徒弟啦。但系其实成本嘅《玫瑰的名字》咧，系由阿德索嘅回忆所组成写翻出嚟嘅。咁佢哋两师徒其实睇嘢嘅方法咧，我觉得亦都好似 Echo 佢自己写过嘅，即系话读者有两种，一种就系天真型嘅读者，你写乜我就睇乜；一种就系批判型嘅读者，就系你一路写嘅时候，我一路同你对话相抗，而去谂出自己嘅嗰个意义。阿德索呢个徒弟咧，当然就系天真型读者嘅代表啦，而威廉咧就系一个比较批判型嘅读者嘅代表。所以佢哋去面对好多调查嘅线索嘅时候咧，阿德索虽然有表面嘅观察力，但系威廉咧先至系真正可以穿透呢啲观察力啦，或者系喺呢个观察力里边咧，再去揾到嗰个凶手嘅线索，甚至乎得出自己嘅一啲反省。我觉得佢唔单止系两个查案嘅角色，即系好似福尔摩斯同华生咁简单，咁其实佢系讲紧两种读者嘅角色咯。我觉得正如我头先所讲，《玫瑰的名字》佢唔单止系一个中世纪嘅推理小说，而系 Echo 对于我哋睇文学作品或者睇任何嘅文本嘅时候咧嘅一个好大型嘅比喻嚟噶，即系话里边会有迷失啦，或者要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揾出呢个启示嘅。 咁另外一个咧，我想讲话即系阅读呢本《玫瑰的名字》嘅乐趣咧，原来你系唔可以偷懒嘅，作为一个读者，你唔可以咧错过咗作者嘅序啦。如果你错过咗呢个序嘅话咧，可能就会少咗一种阅读嘅乐趣。点解咁讲咧？因为 Echo 咧，佢喺个序嗰度咧就曾经讲过，佢写呢一本书嘅原机就系在于佢攞到一份手稿，就系呢个故事嘅其中一位主角阿德索嘅手稿，而引起佢要将呢、这个故事写出嚟嘅。点解我会觉得咁重要呢？是因为我都有个迷思，就是系咪真系有呢个手稿噶？佢又写到似层层咁样咧，我真系会信咗成个故事系咪真？但系又会谂，但系一份手稿佢点样可以再写到一本咁厚嘅小说出嚟？即系当中一定会有佢自己嘅杜撰嘅成分喺里边咯。 系咁，秋婷你呢个观察都好重要嘅吓。咁就系 Echo 呢个符号学大师吓，亦都可以话小说大师啦吓。佢最令人迷惑啦吓，或者系咁中意睇佢书嘅原因，的确好似头先所讲吓，呢本小说咧系有一个序言嘅，个序言 言呢就话以下落嚟嘅呢一份我哋睇到嘅小说呢其实系嚟自一份手稿，就系、是、呢个小说嘅其中一个主角下嗰个徒弟阿德索嘅一个手稿。咁当然已经系一个中世纪嘅版本啦，咁所以 Echo 呢又好仔细讲究竟点样去翻译啊，处理嗰啲语言问题呢，讲到似层层嘅。咁但系其实所有嘅读者其实都知道啦，呢一份嘅手稿就系而家我哋要睇緊 Echo 呢位小说家嘅作品嚟㗎嘛。所以呢嗰、那个疑幻疑真嘅关系，或者系真实同埋虚构嘅关系呢，我哋可以透过呢个序言同个正文嘅关系呢去思考到，其实我哋每日点解觉得啲嘢系真，点解我哋觉得报纸上面写嘅嘢系真，除咗佢真系有发生呢件事之外呢，其实可能系报纸嘅语气啦，或者系报纸嘅格式啦， 或者佢嘅权威性啦。 係啦，咁我哋就信佢系真㗎，我哋冇睇到嗰个现场嘅事情。好似呢本书都系咁啦。嗰个序言就话俾我哋听有手稿，好似系一个学者嘅口吻去写呢，我哋就信咗佢系真。咁但系我哋諗返真实嘅时候呢，其实就应该唔会系一份真嘅手稿啦。咁但系呢样嘢又唔系咁奇怪嘅。首先令我諗到就系、是、其实鲁迅嘅狂人日记呢都系咁嘅。本身就系、是一个小说啦。但系佢就话我系执到我朋友嘅一份日记，佢嗰阵时精神病，咁啊发生咗即系好多幻觉啊，咁啊讲到好似一份真嘅日记咁样。其实呢种嘅手法咧，我觉得都会曾经有过，不过 Echo 就将佢做得再极端啲啦，就是、一份好长篇嘅小说，佢就话系一个手稿。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都知道呢份手稿咧就系阿德索所写嘅。咁但系佢嘅主角吓，即系话解谜嘅主角，其实佢师傅威廉，所以读者又会有第二个疑问啦。除咗话即系呢个系咪真之外咧，我哋又会谂紧究竟呢个阿德索佢去记述佢师傅去解谜嘅时候，其实有几准确咧？又或者系呢一啲嘅回忆咧，同嗰个事实有几大嘅差异咧？咁呢个就牵涉到呢本小说咧写到最后，其实阿德索系点样处理翻吓？即系当所有凶案解决咗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嗰啲僧侣嘅接连死去咧，就是、因为图书馆馆长唔想人睇到呢个关于喜剧、关于笑嘅亚里士多德嘅《诗学》第二卷啦。最后呢就是、呢个凶手自杀啦，咁而佢自杀呢就是、引起咗呢个图书馆嘅一场大火，咁以至于成个修道院呢最后呢烧到剩低一片颓垣败瓦㗎。呢、这个阿德索呢最后就离开咗呢个修道院啦，好耐之后呢佢再返去嘅时候呢，喺呢片颓垣败瓦里面呢执返好多断简残篇啦，一啲书籍嘅碎片啦，咁而返去呢想创造另外一个图书馆，当然就记述返整件嘅事，就系、是、呢本玫瑰的名字嘅小说啦。咁我觉得呢个构思呢其实都系好特别㗎。不过我哋讲佢点特别之前呢，不如听一听呢个玫瑰的名字小说最后嘅一个收结嘅片段先啦。 我把所有找到的残片都留起来，装了满满两袋行囊，只得将一些有用的东西丢弃，以保存那微不足道的珍宝。回程途中，我花了好多时间解读那些残迹，返回梅尔克之后亦未懈怠，往往从一个字或一个残图印出原书，待日后找到那些书其他手抄本时，便热切投入阅读，仿佛那是命运给我的礼物，仿佛印出那些毁坏的手抄本是上天给我的明确指示，告诉我拿起来阅读吧。我内心整理完毕后，如同建构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是那消失的大图书馆的缩影，收藏的是残缺的片段、引述、不完整的字句和残本。我看着那份图书目录，越来越觉得一切其实只是偶然，并无任何启示。然而这些断简残篇陪着我度过余生，我往往视其为神谕，在字里行间寻找答案。我甚至怀疑我所写的关于这些书的文字不过是一种摘录拼凑，是图像史诗，是长篇床头诗，所言无一不是覆众这些断简残篇提示我写的。我不知道究竟是我说出了他们的故事，还是他们借我之口说出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不管是哪一个，我每讲述一次这个故事给自己听，就越不明白是否有一超越自然秩序的经纬，将这些事件和时间串联了起来。 啱啱听过咧，有意大利作家安帕托艾可嘅作品《玫瑰的名字》嘅呢一个结尾，都系呢个结尾咧，令到我更加肯定咧，呢个故事其实唔系真嘅。 系啊， 因为都冇可能咧，话一场大火乜都烧晒之后，竟然咧呢个阿德索仲可以翻去执翻啲纸碎，跟住再拼凑翻佢嘅图书馆出嚟，再写翻一份手稿出嚟。 系啊，秋婷你嘅观察力吓、推理能力都几好啊，但系亦都系即系正如 Echo 吓，佢一直都唔系想写一个好严密嘅推理故事啊。咁佢想讲嘅其实个象征意义更重要，就系话我哋而家觉得好推理严密嘅呢一本《玫瑰的名字》啦，呢个故事咧，其实系由一啲断简残篇嗰度得翻嚟嘅。呢啲断简残篇咧，亦都成为咗后来嘅一个图书馆嘅基础啦，大家觉得好重要嘅文献喺里边啦。咁所以喺最后我哋先发现咧，呢本小说原来系由阿德索一个人嘅记忆啦，加埋一啲书本嘅碎片咧。是去组织出来那个象征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想回知识这件事是什么。即是现在我们觉得很多很完整的书啊，或者是经典啊、论语啊这样，其实他经历过几多的战火，几多的传抄，几多的传释，才是我们今天的版本。我们经常觉得这个版本跟以前的版本是没有分别的，但其实中间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转变，就正如这本六百几页的《玫瑰的名字》这样，好像是一个严密的侦探故事咁样，而且咧好详细，好多嘅注释，好多建筑学、文学啊、绘画等等嘅知识所组成。但系其实佢会唔会系第一呢、这个事实啦，一场虚构咧？第二就系、是、话，即使佢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手稿咁样流传落嚟嘅历史，但系其实都系由好多碎片加埋人嘅好多主观嘅记忆咧所组成。咁呢个亦都系 Echo 我谂佢最关心嘅喺学术上面嘅一个问题啦，或者可以变成我哋读者嘅永恒嘅一个问题，就系、是、一本书点样嚟到我哋嘅心里边，或者系我哋嘅手上咧，变成咗另一本书，成为咗我哋自己生命嘅一部分，有咗我哋自己嘅版本咧。咁呢个系一个我觉得更加悬疑、更加难解答嘅问题咯。 听完呢一集嘅遇见文学之后咧，我嘅谂法系，鼓唔鼓励啲听众未睇呢本书嘅，去听我哋呢一集咧？如果有咗一个咁好嘅导航之后，会唔会就变咗一个框架、一个蓝图困住佢去阅读呢一本《玫瑰的名字》呢？ 首先咧，我就觉得好嘅导航咧，永远系自己嗰个版本系最好嘅吓。我哋讲嘅方法咧，点样都唔够读者你哋自己睇出嚟嘅嗰个版本咁好啦。无论如何啦，我就建议大家将即系《玫瑰的名字》除咗作为侦探小说之外咧，亦都可以当为一个有趣版本嘅中世纪文化历史啦。更加咧，亦都可以睇成一个象征，就系、是、呢个阿德索同埋威廉咧，其实呢两个主角系真系代表咗两种嘅读者，咁系一个好好嘅读者榜样嚟嘅吓，就系、是、我哋要去转入一本书里边啦，唔好放弃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完之后咧，做一个好读者，甚至好嘅文学读者咯。 嗯，我自己今次嘅阅读经验系呢部作品《玫瑰的名字》咧，里边咧就系写咗呢一个威廉啦，同埋阿德索佢七日里边喺修道院里边嘅经历，系查案嘅经历。咁、我初头就谂，会唔会我用七日嘅时间系可以睇得晒咧？系冇可能噶，各位听众。所以如果大家系有心想睇呢本书嘅话，真系要花多少少时间、 我又觉得七日可能睇得晒， 对你嚟讲系嘛？ 唔系咁每人有唔同嘅阅读节奏啦。咁但系咧，好嘅书系需要好嘅读者。希望大家有机会嘅话咧，都唔好放过呢本书啦。 嗯，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